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今天呀，妞妞姐姐要给大家介绍一篇安徒生童话，童话的名字叫做《蝴蝶》。这个童话呀，并不像安徒生的其他童话那样家喻户晓。对于妞妞而言，第一次阅读的记忆也并不遥远，大约是在高中的时候。这是一个不太圆满的故事，至少在妞妞看来是这样的。一只想娶一朵小花为妻的蝴蝶，找遍了百花，却未能如愿，直到它变成标本都未能如愿。尽管它在成为标本之后说，这几乎跟结婚没有两样，因为我现在被牢牢固定住了。但是正如跟他同处一室的蓬栽说的那样，这是一种可怜的安慰。是否可怜我们暂且不说，但是妞妞也觉得蝴蝶标本确实是在自我安慰。当我们遇到那些不圆满的时候，总是需要这样自我安慰一下的。蝴蝶的不圆满就在于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恋人，并且和他结婚。那么他为什么会找不到呢？他曾经去征求雏菊玛格丽特的意见，因为玛格丽特是恋人们信奉的一位爱情预言家。但是由于他错把玛格丽特小姐叫成了夫人，尽管他在夫人前面加上了最聪明的这几个字，可还是没有得到玛格丽特的指导。他不知道对于一位小姐来说，相对于所谓的智慧，美貌和年龄往往更令人骄傲。于是蝴蝶只好自己去寻找。他觉得那些番红花和雪桐花漂亮得太幼稚了，太不懂得世事。正如安徒生所描述的那样，这只蝴蝶像所有年轻的小伙子一样，希望寻找年纪大一点的女子。那么雍容的秋牡丹又怎么样呢？在蝴蝶看来，秋牡丹的成熟让它的苦味儿太浓了一些。也许就像所有的年轻小伙子所想的那样，一个合适的恋人应该是鲜嫩欲滴，同时又风情万种的。接下来蝴蝶又经历了许多的花，他的评价是这样的：紫罗兰的感情太奔放，郁金香过于艳丽，白水仙太市民化，椴树花太小，它的家庭人口也太多，而苹果花看上去诚然就像玫瑰一样，可是它们今天开，到了明天被风一吹就凋谢了。他觉得这样的婚姻太短暂了。后来呢，他看中了豌豆花，蝴蝶觉得它是最合适的，因为豌豆花既红且白，既娴雅又柔嫩，是那种可爱的小家碧玉，长得好看还能做家务。于是他决定向这位小家碧玉求婚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到了不远处挂着一个豌豆荚，荚尖上有一朵谢了的花。当他得知这是他未来新娘的姐姐的时候，他决定放弃了，因为他不想看到自己的新嫁娘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这副衰败的模样。就这样，春天过去了，夏天过去了，转眼间秋天来了，我们的蝴蝶成了老单身汉。这个时候，他看中了薄荷，因为他觉得这位女士虽然现在完全没有花了，但却又是一整朵花，从根到顶都是香味儿，每片叶子都有花的香味儿。要知道，人上了年纪，心中喜欢的就是香味儿了。可是薄荷小姐却是这样回答的：交个朋友，仅此而已。我老了，您也老了，我们可以做个伴儿， 可是结婚，哦，算了吧，我们这样大的年纪，还是别自嘲了吧。再接下来，深秋来到了，大自然所给予蝴蝶的那种自由飞翔的日子就要结束了。我们的蝴蝶终于在深秋的某一天撞上了玻璃窗，被人看见了，被人用针钉在了珍品盒子里，成为了标本。是不是觉得这种经历和感受似曾相识呢？无论是已经寻找到归宿的，还是正在寻找的，甚至于那些尚未开始经历的人们，至少也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故事，让我们觉得蝴蝶的经历似曾相识吧。其实不仅仅是寻找恋人，生活中有多少寻找都是这样不圆满的呢？或是不了了之的，或是差强人意的，或是不可收拾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又有多少寻找真正圆满了呢？也许大多数寻找都会以一种蝴蝶式的自我安慰而告终吧。可是话说回来，不圆满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于那只蝴蝶，对于我们大家都是这样。蝴蝶终其一生都没能娶到一朵可爱的小花，固然有些遗憾，但是它最终还是安定下来了，以一种永恒的美丽的形态安定下来了，接受着人类的欣赏和赞叹。而且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漫长的寻找过程，尽管每一次的驻足都没能让他决定留在那里，不再离开。圆满与不圆满只是一个结果，而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不是消耗在结果上的，而是花费在经历上的。就像我们的蝴蝶，尽管他并不认为结婚的滋味是好受的，因为你会被牢牢地固定住，而在他看来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，最理想的状态是拥有阳光、空气、自由和一朵可爱的小花。但他还是倾其所有地去寻找了，并且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见证了出现在春夏秋冬里的那些美丽，并且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关于那些美丽的独特感悟和理解。他经过了选择，只是最后选择了离开。由此我们可以解释许多发生在我们身边，甚至是我们自己身上的那些被认为是无谓的寻找。其实无谓与有谓，就像圆满与不圆满那样，只是一个结果。生命不是直奔主题的，不是直奔结果的。有很多时候，路途中的那些选择、那些感受、那些意外，比结果更加有味道。想起了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谢尔的一部作品《失落的一角》，讲的是一个圆失落了一角，于是他开始寻找。而当他找到了那一角，忽然圆满了的时候，他的心却失落了起来。因为当他不圆满的时候，他是可以微笑的，可以说话的，可以歌唱的。但是现在，他却不能了。有点无奈吧。圆满了固然好看，但是不圆满却是可以歌唱的。生活中的很多事也许都是这样。想起了梅子涵老师的一句话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既是深刻的写给大人的，也是有趣的写给孩子们的。让我们向200多岁的安徒生和他的童话致敬。